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RIPC， 不同的项目组之间抢资源应该如何协调。我们前面讲了，如果项目组之间需要紧密合作，那就需要共享内存，这样呢就相当于把项目组啊放在一个会议室里面一起沟通，这样就非常的高效。这一节呢，我们就来详细讲一讲这个进程之间共享内存的一个机制。有了这个机制啊，两个进程就可以像访问自己内存中的变量一样访问共享内存中的变量了。但是呢，同时问题也来了，就是两个进程啊，它共享内存了，就会存在同时读写的问题。这时候啊，它就需要对共享的内存的进行保护，这就需要用到信号量这个同步协调机制。这也是我们这节课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呢就一一来看一下。共享内存和信号量呢，也是 SystemV 系列的进程间通信机制，所以很多地方呢和我们讲过的消息队列呢有点像。为了将共享内存和信号量结合起来使用，我们这里啊定义了一个 share.h 这么一个头文件，里面呢放了一些共享内存和信号量在每个进程里面都需要使用的函数。这个代码的下面这样，你可以直接呢把它下载下来进行编译。这里面有得到 share memory 的 ID， 得到 semaphore 的 ID， 以及 semaphore 的初始化啊 ，semaphore 的 p 操作 ，semaphore 的 v 操作，那这些呢都定义在了 share.h 这个头文件里面去。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对于共享内存的操作。首先呢，创建之前，我们呢就需要有一个 key 来唯一标识这个共享内存。这个 key 呢也是可以根据文件系统上的一个文件的 inode 随机生成，然后呢我们就需要创建一个共享内存。这个呢就像创建一个消息队列也是差不多的，都要使用某某某 get 啊这样来创建。其中呢创建共享内存使用的是下面这个函数，就是 share memory get， 其中 key 啊就是前面生成的那个 key。 share memory flag 呢如果是 RPC create 就表示我要新创建，它还可以指定读写权限，比如说0777，那就是谁都可以读写。对于共享内存呢，需要指定一个大小叫 size， 这个一般要申请多大呢？一个最佳的实践是这样子的，我们啊将多个进程它需要共享的一个数据放在一个 struct 里面，然后呢这里的 size 呢就应该是这个 struct 的大小，这样每一个进程得到这块内存以后，只要强制将类型转换为这个 struct 类型，就能够访问里面的共享数据。在这里啊，我们定义了一个 struct share memory data 这样一个结构，里边有两个成员，一个呢是一个整形的数组，一个呢是这个数组中元素的个数。生成了共享内存以后啊，接下来就是将这个共享内存呢映射到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里面去。我们使用下面这个函数来进行这个操作，就是 share memory attach。 这里面 share memory ID 啊就是上面创建的共享内存的 ID， address 呢就是指定我要映射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这里不指定，那么内核会自动选择一个地址，那么作为返回值进行返回。得到返回值地址以后呢，我们呢只要将指针强制类型转换为 struct share memory data， 那这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指针来设置里面的 data 和 data length 这两个成员变量了。当共享内存使用完毕，我们就可以使用 share memory detach 来解除啊它到虚拟内存的映射。那么看完了共享内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信号量。信号量它是以集合的形式存在的。首先呢，创建之前我们同样需要一个 key 来唯一标示这个信号量的集合。这个 key 呢同样可以根据文件系统上一个文件的 inode 随机生成。然后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信号量集合，同样呢也是使用 XXXGet 这么来创建。其中创建信号量集合使用的函数就是下面这个 semaphore get。这里面的 key 就是前面生成的那个 key， share memory flag 如果是 RPC create 呢就表示要新创建，那还可以指定读写权限，比如说也可以指定0777，表示谁都可以读啊，谁都可以写。这里呢有一个 n semaphores， 表示啊这个信号量集合里面到底有几个信号量。最简单的情况呢我们设置为一啊，也就是说这个集合里边只有一个信号量。信号量呢往往代表某种资源的数量，那如果使用信号量做互斥，那么往往就将这个信号量设置为一，这就是上面中代码我们的 semaphore init 里面的函数的作用。这里边啊它调用了 semaphore control 这样一个函数，将信号量集合里面的第零个信号量，也就是说这个唯一的信号量设置为一。对于信号量呢往往定义两种操作，一种叫 p 操作，一种是 v 操作。对于上面代码中 semaphore p 啊这个函数和 semaphore v 这个函数，semaphore p 这个函数呢会调用 semaphore op 啊这么一个函数，将信号量的值减一， 表示啊，我申请并且占用一个资源。当发现当前没有资源的时候呢，就进入等待。SIMOV 呢会调用 SIMOPS 啊这个函数，将信号量的值呢加一，表示我要释放一个资源。释放之后呢，就允许等待中的其他进程来占用这个资源。我们可以用这个信号量来保护共享内存中的这个 struct memory data， 使得同时只有一个进程可以操作这个结构。你是否还记得咱们讲线程同步机制的时候，构建了一个老板分配活的这么一个场景？这里呢，我们同样构建一个场景，分为 producer 的 C 和 consumer 的 C。其中啊 ，producer 就是生产者，那么他负责往 shared memory data 里面塞入数据，而 consumer 呢，表示他是消费者，负责处理 struct shared memory 中啊的一个数据。下面、我们来看 producer 的 C 它的代码，在这里面、get shared memory ID 呢会创建了共享内存。get symbol for ID 呢会创建了信号量集合，然后 share memory attach 呢会将共享内存映射到虚拟地址空间中 share memory 啊这个指针指向的位置，然后通过强制类型转换 share 的这么一个指针呢就会指向放在共享内存里面的 struct share memory data 啊这么一个结构，然后呢把它初始化为零。接下来呢 symbol for init 会将信号量进行初始化，接着啊Producer 它会进入一个无限循环，在这个循环里面呢，我们先通过 SIMOP 来申请访问这个共享内存的权利。如果发现 data length 呢大于零，就说明共享内存中的数据、并没有被处理过。于是呢，它会调用 SIMOP 来释放这个权利，然后呢先睡一会儿，睡醒了再看。如果发现这个 data length 等于零，就说明共享内存中的数据、已经被处理完了。这时候呢，就可以往里面再写入数据。让用户输入多少个数，然后呢每个数是多少，那么都会放在这个 struct shared memory 这样一个结构里面，然后调用 SIMOV 来释放权利，等待其他进程将这些数据拿去处理。接下来我们来看 consumer 它的代码，在这里面 get shared memory ID 啊，同样是获得 producer 创建的那个共享内存， get SIMOV ID 呢会获得 producer 创建那个信号量的集合，然后 share memory attach 呢会将共享内存呢映射到虚拟地址空间里面 share memory 这个指针指向的位置，然后呢通过强制类型转换 share 的这样一个指针就指向呢共享内存里面 struct share memory data 这么一个结构。接着 consumer 它也进入一个无限循环，在这个循环里面、我们先通过 SIMOP 来申请访问这个共享内存的权利，如果发现 data length 等于零，就说明我们现在没什么活干，需要等待。如果我们发现 data length 大于零，就说明有活干，于是呢就将 data length 各整形数组从 data 数组中取出来求和，最后呢将 struct shared memory data 清空为零，表示啊任务已经处理完毕了，那么通过 SIMOV 来释放权利。通过程序创建的共享内存和信号量集合，我们通过命令 IPCS 可以进行查看，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IPCRM 啊进行删除。那么查看的命令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它创建了 shared memory 也创建了 SIMOV。 接下来呢我们运行一下这个 producer 和 consumer，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果。我们首先先运行 producer， 然后呢会让你输入 how many integers to calculate， 就是哎，输入你要计算的整形啊。我说输入两个，然后他说哪两个，你先输入个三，输入个四，然后呢这时候呢会有第二轮啊，然后让你再输入，那接下来你还想计算几个呀，说计算四个，然后你会输入三四五六，那接下来呢在你再输入计算七个，那么会输入九八七六五四三。那在 consumer 里面呢，当你一开始输入三和四的时候，那么他会发现这个 struct shared memory data 里面有数据了，他就把三和四拿出来计算啊，等于七，然后输出出来。同样啊，第二次任务三四五六他会加起来等于十八，第三次的任务啊 ,98,76,543, 啊也会加起来等于 42, 那这样呢就构建了一个 producer 分配任务啊 consumer 啊来进行计算这么一个场景。那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共享内存和信号量的配合机制呢，就像下面这个图显示的一样，无论是共享内存还是信号量，创建和初始化呢都是遵循同样的流程啊，就是通过 F2K 得到 K, 然后呢通过XXXGET 来创建对象并生成 ID。生产者和消费者呢都是通过 shared memory attach 将共享内存映射到各自的内存空间里面去，那不同的进程呢映射的位置可以不一样。为了访问共享内存呢需要信号量进行保护，信号量呢需要通过 symbol control 来初始化为某个值。 接下来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通过 CMOps 减一来竞争这个信号量。如果生产者他抢到这个信号量呢，就可以写入，然后呢通过 CMOps 加一来释放信号量。如果说消费者抢到信号量呢，那就可以把数据读出来，然后通过 CMOP 加一来释放信号量。那共享内存使用完毕以后呢，可以通过 Share Memory Detach 来解除映射。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试着想一个场景，说如果说我们把信号量的值设置为大于一的情况下，应该如何使用呢？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可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